好，又翻嚟啦。头先讲佢打讲巴比伦城，不过我哋首先咧就要俾个概念大家。如果大家系熟读圣经嘅吓，系一个基督徒又好，天主教徒又好，一讲起巴比伦咧，就不其然咬牙切齿嘅，因为圣经入边嗰啲犹太人咧就讲到巴比伦丑话不赦噶嘛，就讲到连呢个创连呢个最后嗰章啊，即系呢个叫启示录都喺度闹噶嘛，话呢个巴比伦 系 一个好贱格嘅城啊，天诛地灭，死人冧楼都应该嘅。系啊，咁其实巴比伦城咧喺当时嚟讲系呢个世界上首屈一指嘅。咁佢有嗱举几个例，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咧就叫做空中花园。空中花园系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就系、是、当时嗰、那个巴比伦国王入边最强嗰个啦，唔知乜鬼尼布甲。咁咧佢就有个爱妻系一个山地居民嚟嘅。咁啊成日咧，因为巴比伦个平原嚟，咁啊见唔到山就好伤心。咁啊为咗爱妻咧，佢就叫人起咗一个类似呢、这个，如果大家睇过呢个玛雅神殿咧。吓、啊，佢系一层层高嘅金字塔嚟噶嘛，佢起一个类似咁嘅金字塔嘅建筑物，然之后咧就利用水利工程将啲水灌咗上去金字塔嘅顶，再流翻落嚟，就捉，然之后就利用呢个方法就去种树、种花、种树，将呢个塔变做一个花园，就称之为空中花园 （Hanging Garden）。 系。 嗱，如果大家有玩《Civilization》嗰阵咧，就话 World of Wonder 其中之一。 系。 吓、啊，就系咁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近呢一两年咧，有人发现过一个叫巴比伦嘅 tablet， 巴比伦嘅泥板吓，呢块泥板入边所描述嘅数字就系佢哋嘅利用佢哋好似六十进一啊，或者十六或者十六进一嘅演算法，就系、是、要嚟计呢个 sine cosine tangent 嘅比例表。啊、有人研究到出嚟呢块嘢究竟系乜嘢啦？除此之外，曾经有人发现咗一嚿器皿，唔知系乜嘢嚟嘅。经过后人研究，呢一个器皿系一个电镀嘅工具。 镀？ 电镀？电镀啲金上去一啲器皿，一啲铁器嘅工具。 哇！佢边度有电？ 佢系利用呢个水嘅盐水等等嘅特性同埋金属嘅特性做出嚟，佢系黐线嘅，所以系啊，我迟下我揾翻个图可以登上嚟俾大家睇。 好啊，好 啊，或者喺 YouTube 嗰度登上嚟俾大家睇，系个高个科技力系非常之高嘅，而且巴比伦当时咧亦都拥有呢、这个佢嘅属地嗱，点解圣经人咁憎佢呢？就是、因为当时佢嘅犹太人系俾佢全族毁灭，所有嘅犹太人系俾呢个巴比伦掳咗入去巴比伦做奴隶嘅。 系啊， 而巴比伦人咧就系、是、重用巴犹太人嘅亲家腓尼基人去做佢嘅海运业。所以咧，佢 后期系迦太基人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这个犹太人是憎到佢入骨嘅，咁啊，而呢个居鲁士嗱，头先我哋讲啊，佢系一将功成啊，咁我哋讲下第二个版本居鲁士点样打低呢个巴比伦？咁巴比伦嘅佢喺两河流域中间噶嘛，咁呢个居鲁士咧就喺上游嗰度掘咗一个大河，引开个河流，就令到个沼泽干旱，咁啊，当时嗰条河咧就系经咗呢个巴比伦嘅中间嘅，所以咧佢啲人咧就可以经过个河床攻咗入巴比伦。 哦， 就咁样，就 变咗条运河。 就究竟系啊？咁究竟系边个系真咧？我相信波斯人讲嘅系，唔系我相信巴比伦讲嘅系一个真过阿希罗多德所讲嘅，因为咁鬼大工程冇理由冇人知啊。 哇！咁多人掘嘢 啊！但系我哋讲啦吓，呢、这个。这个居鲁士入咗呢个巴比伦城之后咧，首先就去拜咗佢哋嘅神先， 系 佢哋个麦多神，即系如果大家睇过驱魔人咧，啊第一幕就系嗰个神父，佢见到一个邪神嘅样，嗰个邪神就系嗰个神啦，麦多神。咁但系咧，佢同时间亦都向呢个犹太人宣告，我哋系唔会蓄奴嘅。我哋嘅宗教上咧，我哋就愿意呢个人民平等，所以我会放翻你哋去你哋嘅原居地，即系而家嘅以色列耶路撒冷嗰度吓，你哋继续生活啦。咁佢话我哋要钱，我哋要起翻自己嘅神殿。我好敬拜你哋嘅神嘅，我会俾钱你哋起神殿嘅。咁啊，于是咧呢个犹太人就好开心啦。咁啊，嗱，我俾度上谕你啊，传说就系咁嘅。犹太人咧就落得居鲁士嘅上谕咧，于是又翻嚟起神殿，仲用阿居鲁士嗰啲钱去起啲神殿嘅。咁点知呢一起咧，系 即系而家耶路撒冷神殿啦。 唔系而家呢个系同一个位置，同一个位置起起呢个神殿，即系阿耶稣年代嘅神殿啊，嘅圣殿。呢个圣殿系到阿耶稣年代继续存在嘅。咁当佢起呢个神殿咧，一起咧就由居鲁士，听住几多个王咯，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同埋下一个唔知叫咩鬼嘢名，我唔记得，起咗五代人，咁样就好似永远起唔完啫。每一个大王都走去问佢，你几时起完啊？成日都问阿公攞钱，佢哋就答阿居鲁士嘅上谕出嚟，系阿太祖叫我起噶噃，咁咧啲人就冇声出，咁啦。咁最后都起得成嘅，但系好可惜喺呢个哈德良年代嗰阵咧，就一把火俾哈德良烧咗嘅。 哦，系啊，哦呢、 耶路撒冷啦，几百年之后系啦，嘅事嚟嘅。咁啊，所以阿居鲁士咧就有幸喺圣经嗰度咧，俾犹太人赞咗14次啊，就赞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啊。咁佢就唔似话阿居鲁士咧系受到神嘅启示啊，所以咧就会放生佢哋啊，亦都受到我哋耶和华嘅庇佑啊，非常之好嘅。但系好可惜，真正嘅居鲁士嘅结局并唔系受到耶和华庇佑嘅。咁后屘佢系一次远征，又去打仗，你都知啦吓、一个国家初起，不停咁打仗。咁佢当时嘅四大帝国打剩埃及啫，但系佢一仗并唔系打埃及，佢打低咗巴比伦之后，将个巴比伦王个位传咗俾自己嘅大仔冈比西斯之后咧，佢又去打仗。咁啊，当时佢都已经70岁啦，吓一60岁。咁佢打一个唔记得乜鬼嘢城，佢又将当时嘅年轻嘅国王就呃咗过嚟。啊！你又嚟朝拜我，然之后杀咗个国王，谂住一杀完个国王，抌个人头俾啲族人，呢啲族人就会投降。点知呢个大王有个老母，佢即系好啊！正如呢个周星驰所讲啊，天下第一啊小嘅天下第一，并唔系小李飞刀，而系小李飞刀嘅老母，小李飞刀老母，小李老母个飞刀一样，唔系小李飞刀第一，系小李老母个飞刀第一一样。呢个大王嘅老母真系好打得，竟然咧就瞓身同阿居鲁士打，仲打低咗佢，斩咗佢个头落嚟。 哇！系 吓咁啊！啊、当时阿居鲁士已经70岁了，咁啊斩咗个头落嚟，将佢个头摆喺一个血坑入边，就话一句：啊，你咁中意饮血，你而家饮饱佢，我俾你饮饱佢，就将佢个人，就将佢斩咗个人头摆喺血坑嗰度。呢、这个就是居鲁士嘅结局，并冇呢个耶和华嘅庇佑，好可惜。咁之后佢个仔冈比西斯一听到，哇，佢老豆咁样死法，即刻率领大军啊，就去抢翻，就消灭咗呢个天下第一高手啊。咁啊，抢翻老豆嘅头翻嚟，就摆翻喺佢哋嘅都城苏萨，而佢嘅居鲁士大帝嘅陵墓到而家仍然系存在嘅。如果你去伊朗会揾到噶啦。 Okay. 或者上 Facebook 啊 ，Cyrus the Great Tomb 就会有嘅。咁啊，之后又冈比西斯即位，佢第一件事咧就走去打呢个埃及。咁咧，佢喺打埃及并唔易打嘅，因为佢中间隔咗个沙漠啊嘛。佢即使当时佢占领咗巴比伦，攞咗迦南地，但系由于有沙漠，好难过。佢就揾阿拉伯人准备大笔嘅骆驼队同埋好多水。准备充足的水源，成几万坑的水，就准备越过个沙漠攻打埃及。同时间他亦都联络了希腊的雇佣兵，就是在土耳其萨摩斯岛的雇佣兵，出动了40艘三鬼战舰，即是我们刚才讲过三鬼战舰，即是这个神盾吉驱逐舰咁上下的，就40艘，就是由海路进攻埃及，两面一夹埃及溃不成军，就被他打低了。 哦，咁埃及就迟之后变咗白波斯人的天下啦。 啊！就变咗波斯人嘅天下，未来几百年都，不过百几二百年都系嘅。咁但系问题系，呢个冈比西斯做咗一件完完全全唔应该做嘅事，系咩咧？当时佢哋嘅宗教，你可以信一个冇形体嘅神，或者信一个神像，但系埃及人咧就唔系信呢啲嘢，佢系信一只畜生，即系猫神、狗神、猪神咁样啦。嗰日佢哋唔食猪嘅，好似佢哋唔食猪，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猫神、狗神啦、牛神咁。冈比西斯见到个圣地，个圣地入边有只牛，就话叫佢你班贱人要我拜个畜生，我系唔能够接受。竟然咧就将畜生捉佢出嚟，就斩咗佢，烧咗佢嚟 barbecue 食咗。 哇，即系宗教侮辱嚟噶呢个，同 啊宗教侮辱，系啊，同烧可兰经一样烧咗佢。咁啊，于是咧就从此呢几百年，直到波斯毁灭，埃及人都一有机会就造反，就唔信呢个波斯人造反就反抗波斯人嘅，而且请咗大量嘅希腊雇佣兵帮佢造反。而希臘人亦都係不停咁去援助埃及人造反嘅。未來百幾年，我哋讀到好多歷史都係有呢件事同樣嘅事發生。 哦，唔怪得開希臘人，即係之後托洛密王朝啦，即係亞山大死咗之後咧，即係氹順攤咁歸順咗希臘人啦，埃及人原來 係啊，就係嗰陣嚟嘅，係有關係嘅。咁啊，而呢個剛比西斯咧，後屘聽到當時嘅埃及法老色斯被打敗咗，走甩咗，就走咗去呢個西邊有一個綠洲叫阿蒙，係一個聖地嚟嘅。咁啊，喺個阿蒙呢個聖地中間隔一個大沙漠聖地，就諗派咗50,000人去追擊，點知當佢一追擊嗰陣，就遇上一頭大風沙，叫成隊人全部死曬。呢個叫做 Lost Army of Lost Campsy Army 咁樣嘅啊。剛比西斯失去的軍隊咁啊，變成一個傳說。後屘亞歷山大大帝曾經佔領咗埃及之後，亦都曾經想試過去阿蒙度揾嘅，結果俾佢揾到，就問咗一條好神秘嘅問題。咁依個問題，我哋第時講到亞歷山大大帝會講，係涉及一個好嚴重嘅私隱。係。咁呢个阿蒙亦都答咗一个好巧妙嘅方法，答咗一个私隐啊，系亚历山大大帝嘅罪行，不能够除大罪嚟嘅。咁我哋继续讲啦。咁呢个冈比西斯，佢就自任法老王，就可能因为这个伊朗啊，即系呢个叫做波斯嘅都城叫做苏萨，即系而家嘅伊朗德克兰嗰头啩，我唔系好清楚啦。咁啊，苏萨城啊，就系比较贫瘠嘅，所以可能受到伊朗嘅影响啊。喂，所以去到埃及好富庶噶嘛，咁啊居住咗喺嗰度就摁摁脚。咁啊，点知有一晚咧，佢又发梦，梦见咧就又系话自己个细佬想造反。咁于是咧就暗中就叫咗个咁佢。他梦见一个奇怪的梦，我忘记了梦的详情。他问了术士，那个术士就说是个首席术士，的术士就说你的弟弟会造反。既然是这样，叫了人就 走回去、快马通传，就去到这个首都那里，就叫了那个手下就杀了自己的弟弟，割了他的人头运回来埃及给他。当他运了埃及给他之后呢，就谂住冇事啊，点知原来那个首席术士有个细佬同佢嘅细佬一样样嘅，但系为咗意识别咧，就割咗只耳仔啊，咁样嘅 系， 佢割咗只耳仔吓，咁当佢割咗佢只耳仔之后，咁佢知道咗内情啊，冈比西斯杀咗个细佬啊，于是咧就叫咗自己嘅细佬去扮做冈比西斯嘅细佬啊。佢个细佬个名咧就叫冈比西斯细佬个名咧，我俾个名佢叫巴尔迪亚吓呢个名。咁啊割咗佢只佢咁咧就扮做个细佬，就话称王话冈比西斯暴虐，所以咧我就要反抗佢啊！佢想杀我杀唔到啫，咁讲啊！冈比西斯知道咗呢件事咧就大惊，知道自己濑嘢啦，杀错人就。於是即刻騎了一匹快馬啊，諗住由埃及撲翻去巴比倫平亂，點知行到咁上下，竟然跌咗落地，就整傷嗰只腳。咁冇幾耐就流脓死咗啦。啊，就話哎呀，好喺懷住悲傷咁死去。而話佢跌咗落馬整傷只腳嘅地方，就係當日佢殺咗嗰只聖牛食咗落肚嘅地方，開巴比橋大會，係啦， 咁有報應。 咁讲嘅咁报应啦，咁同时间咧就有一个贵族，佢就留意到啊自己，佢又开始产生怀疑，因为呢个新任嘅大王咧就成日就垂帘听政唔见人，佢又开始怀疑，就于是叫咗个女，即系呢个妃子就去查嗰条友仔只耳仔有冇断到，终于就发觉，原来佢真系得只耳仔啫，佢知道中伏，于是咧呢位仁兄咧就叫咗佢六鬼同道。其中一个就是叫做大流士的人，这位老的贵族叫了六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大流士，就一起就去讨伐这个假王，就将这个假王杀了。 啊，同埋杀晒所有术士。咁然之后佢平咗乱之后咧，就根据依个希罗多德所讲，佢哋就讨论过依之后国家嘅政体应该系点样。佢讲呢个说话咧，好多人都唔信嘅，但就话佢话的的确确系发生过嘅。咁首先就召集大家嚟嗰位咧，就话冈比西斯一人独裁而散心暴虐。所以咧就应，所以咧我哋就应该要集合翻我哋波斯人吓、啊，所有嘅决策就归翻我哋波斯人，咁咧就可以以后就唔会行民类似民主嘅政体，咁咧从此咧就唔会再有暴君出现啦。咁讲，咁第二个但系第二个人就话啦，不过人民啊，你呢句说话系啱，不过人民呢样嘢咧就好愚蠢嘅，大家搞埋一齐咧，有时咧就会做出好愚蠢嘅决定，因为人民大部分都系愚蠢嘅，冇读过书嘅，所以咧就应该由我哋呢班贵族读过书嘅人，呢班精英咧去管治佢哋，咁咧先至唔会行差踏错。咁啊，然之后再到大流士就出嚟讲啦，你哋两位讲嘅嘢都好啱，不过咧第一啊，第一，人民真系愚蠢嘅。当佢哋一起做错，因为佢哋系好容易俾人收买，一俾人收买咧，就会容易做错嘅决定。而第二位所讲嘅咧，就系咁讲，你哋啲贵族，我哋贵族虽然系可以管治得好，但系南美会争权夺利。当争权夺利嗰阵咧，我哋就会互相仇杀，互相仇杀，最后都系剩翻一个。既然系咁，不如由一个人嚟统治，大家去辅助佢咪仲好。咁大家谂一谂，咦，你咁样讲啱，咁不如你去做，咁不如我哋就决定行一人统治啦，行翻皇制啦。咁但系究竟边个做皇好咧？大流士就是一个蛊惑嘅人，咁就咁讲啦。嗱，我哋某年某月某日，我哋五日之后就去到某一个山岗，去到。等日出之前去到一个山岗，企喺度。当日出嗰阵，我哋嗰只马第一声，第一只会叫嘅马，嗰、那个人啊，那个骑嗰个人咧就系做大王啦。呢个系神嘅意思，点睇啊？话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但系大流士佢其实咁讲系有另有居心嘅。原来嗰个翻到屋企之后，叫咗一个好叻嘅养马人，就佢嗰只马系公马，于是就叫佢个养马人咧整只黐马过嚟，去诱惑佢呢只公马，就等佢陷于色欲状态，饿到佢啊变咗禽兽一样。咁啊，当嗰日朝头早，佢哋骑咗只马上去嗰个山岗，就叫嗰个养马人将嗰只马乸就摆喺附近冇远嘅地方。啊，咁嗰只马公一去到一闻到马乸嗰阵味，即刻兴奋得跳起大叫，于是哇，大流士你真系叻啦！啊，上天咧就已经保佑你，你做呢个大王啦。咁啊，大流士就好开心啦，嗱，终于就成王。咁听落去都知道呢个人系好有机心啦，吓。咁啊，当佢成咗王之后，咁啊佢咁啊，但系嗰阵全个波斯人都反佢。因为都讲过啦，趁佢一乱就会反㗎啦嘛。咁首先巴比伦又反佢，各族都反佢，结果佢用一年时间东征西讨，竟然就俾佢全部平定晒。由于系咁样呢，后世有啲考古学家呢就认为希罗多德呢个故事并不信得过，反而系大流士系一个谋朝篡位嘅人，联合咗六个贵族谋朝篡位将皇帝杀死，系比较近似嘅。如果唔系咧，唔会成个波斯都反佢。但系我讲过啦，我哋所采取嘅系希罗多德嘅讲法，而希罗多德系一个比较好嘅说书人，okay. 就系咁样。好啦，咁我哋讲翻啦，大流士平定咗天下啦，之后咧佢就做咗一样大家听过秦始皇统一天下所做嘅嘢。佢首先将成个波斯帝国划分咗20个省。即系等于混元制，每一个省就有一个省督，嗱，所以都系系啦，就每一个省督咧都系一个贵族， 系 咁啊，并且统一道量衡，就用自己嘅名就做咗只叫大流士币，就分金木埋银， 系 金银元制， 唔用 talent 系啦，即系talent 系。Talon 是希臘人的講法、 oh, okay. 大流士有大流士的講法、 okay. 就是大流士的金銀元制，因為剛才我們講 Talon 是你用希羅多德的講法，是 OK 得、 金的呢就是得大流士皇家铸造才会承认，纯度有人计过就是达到 95.83%， 哇，那时候很厉害，是 咁就并且收足迟到，将全国用迟到连埋一齐， 即系运河。 唔系运河，做公路啊，罗马人一样起公路。 快速公路啊，联结各省，就由于有呢个大楼市币咧，所以就造成一个金融系统， 哦、 啊，中央金融系统促进呢个贸易，啊，基本上系一个秦始皇所做嘅嘢嚟嘅， 咁差唔多近似啦， 啊，所以佢一个非佢变成将由呢个居鲁士打落嚟一个松散嘅波斯王国，居鲁士佢哋啲人系咁样谂嘅，究竟应该点样管治人民咧？就系话。我征服咗你，所以我系一个最好嘅人啊！我哋波斯民族系最好嘅，而我征服咗邻近嘅你，因为你系近我。譬如话米底王朝、米底王国系近我波斯人，所以米底王咧、米底国王嘅人咧就会仅次于我哋波斯人咁好。 哦，所以咧血统计 用佢会用呢个谂法嘅。所以咧，我可以委托你。我去管治米底人，米底人帮我管治巴比伦，巴比伦人帮我管治呢个埃及人，佢系咁样谂嘅。 哦，即系外族管外族咯。 系啦，佢哋系用呢个方法嚟谂嘢。 以后系英国人咁做法咯，管殖民地都咁噶。 系啊，但系最大镬嘅咧就系由于阿冈比西斯杀咗嗰只圣牛，所以呢个埃及人咧就认为你波斯人不过系一个巴比伦王族嘅入侵者嘅身子，就系咁解。 即系都系入侵者，咁冇得变。 系啦， 事实已经 依个事实已经冇得变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哋之后讲下大流士。大流士用呢个方法去统一咗成个波，即系用一个比较现代啲嘅方法嚟统一咗成个波斯帝国之后咧，佢又继续东征西讨啦。首先佢去打印度，扩张咗印度，然之后佢做咗另一件事，就影响到同希腊人嘅关系啦。就系佢当时咧就。都是很宽和的，即是大家给钱的啫。他并且订立了一个税收制度，每一个省都应该要给若干的钱我。所以刚才我说他是可以税收是他是计到他的税收啊，一年的税收又有15964个他轮，就是这样来 的。 因为他有人口统计和每省应该给多少税收。那当他这样做之后呢，他决定他又并且他对这个希腊在土耳其的城邦是很宽和，但是他是不会容忍你行民主政治的嘛，所以他就帮了很多希腊人做这个僭主独裁者。 是 他之后呢，他就渡过了这个黑海海峡，就远征这个在公元前512年，他渡过黑海海峡远征这个欧洲色雷斯，即是现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 是啊，隔离对岸咯， 系咯，走咗去君士坦丁堡咯，打入君士坦丁堡去远征色雷斯，即系希腊北部啊。咁当佢嗰阵咧，系啊，佢当佢远征嗰阵咧，佢知道嗰条桥如果断咗，佢就会唔得电嘅吓，所以佢就委托咗当时希腊喺土耳其嗰班僭主，即系嗰啲城主，你同我睇住呢条桥，我要去尝试追击色雷斯。一大即是而家苏联嗰一大啊，嗰啲蛮族，我30日之后就会翻嚟，你同我守住30日。当佢追击30日嗰阵，嗰班蛮族咧就走去同嗰班希腊人讲：嗱，而家波斯大王条命喺你手，你只要拆咗条桥，啊， 系 佢就翻唔到屋企，我哋就可以杀咗佢。你制唔制？咁呢班人计嗰条数咧，万一。其实他们最大的靠山就是波斯王，是不 是？ 是。那如果万一波斯王死了他都不得点，但是他们的军力又不及那些蛮族，于是就假意就说好，我听你说，他那条桥是用船驳成的，所以他就拆了个 浮桥 是用成百艘船驳成，所以他炸地拆了那条桥，就去到那些敌人去不到的地方摆着一半在这里。等波斯王回来，于是这波斯王被他有大流士一世被他拖住了，拖住了过了30日，到了第30日一日回来，知道大祸了。怎知道已经大祸，不过尚且去海边一看，看看会不会死人。结果他见到这样开头是怕，但是怎知道那班的希腊佬一见到他回来，即刻驳回条船给他走。所以大流士呢就对于这班人呢就非常之好了，就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哦、 你有什么希望我做的。那当时那个米利都的僭主就说我希望获得色雷斯做我的领地， 咁啊，大楼士开头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俾你啦。咁咁啊，遇事者俾佢喺嗰度定居之后，定咗一阵，有个手下同大楼士讲：喂，大王，你谂清楚吓，依位仁兄系米利都，即系当时希腊人喺土耳其嘅第一大城嘅城主，佢好有威望。如果你而家俾埋色雷斯佢，即系希腊北部佢做大王嘅话，第时有咩事佢要造反，我哋搞唔掂。你想系啊？而且你嗰阵喺佢北边，即系你打伊特地方都已经好凶险，几乎命都冇，俾人断咗条路。啊，不如你召佢翻嚟，派我哋一个波斯人去守住色雷斯比较好。咁讲。点解挂事话？点解大流市要打嗰度呢？因为嗰度系黑海海口嘅贸易线系好紧要，系好富庶，土地好肥沃嘅，而且逢亲大王，即系好似个罗马皇帝咁，梗系要打下仗先觉得自己威咁，一样啦吓。咁、啊、于是咧，呢、這个波斯王啊，大流市一世就召咗呢个米利岛嘅僭主嘅城主，话我突然间好想见你，唔该你过嚟。于是佢就过到去大流市喺苏萨。吓、啊、嘅首都，有大流士俾好多好嘢佢，就唔俾佢翻去。佢知道濑咗嘢，佢又思乡情切，于是佢就做咗一件事，啊，就暗中去主使呢、这个喺土耳其嘅希腊嘅大叛乱，而呢一件事就系促成咗波斯波希战争嘅导火线。咁啊，系啦。就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他回家平乱、啊啊。就是可以说养寇自重的方法。那以这件事呢，我们这个波，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就会讲这个一切的导火线、啊、这个爱奥尼亚人，就是土耳其的希腊城邦大半岛，还有继而之引发的马拉松战役的事件。好就多谢大家收听，来到这里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讲得好听的，就麻烦 share 和 like。好，还有我们应该会作出一些小小的改革，就尝试用刚才用最快的方法，大约5至10分钟讲回我们以前的节目，就给大家重新追翻，唔使一口气听个半钟咁多。 简略重温俾大家咯，同埋重点啦。 俾个简略快捷嘅重温，就系等于我头先讲阿大流士、阿居鲁士大帝点样出世嗰阵嘅 speed 去讲嘅。咁应该冇几耐就会制作成功俾大家收听噶啦。 好啊，好啊。 就好啦，多谢大家收听。 好， 好， 多谢， 拜拜。